是结束还是要原谅，爱最终开成了昙花。如果不能希望，不如选择绝望，会不会反而是解放。从不曾想过会这样，像从来没准过的气象，雨越下越感伤，话越说越勉强。你说你不够坚强，把寂寞打发，该怎么样离开你给的一片海洋？该怎么样忘记你当初说的话？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留一点泪光，还笑着对你说最近好吗？从不曾真心想遗忘，像从来没听过的时光，路越走越宽广，天越来越明亮。 最近好吗？